145集。警察叔叔们来得极快，这个地方小，案子少，很少出现这样耸人听闻的报警案件，更别说还是市里专门打过招呼的。很快，警察叔叔蜂拥而上，捆绑住了惊慌失措的王民生，警车一路闪着警灯，惊醒了这个老旧的居民区，也惊醒了沉睡中的人们。这个小地方常年没事儿，一旦有事儿，就闹得惊天动地。天还没亮，几乎整个县城都知道王老师半夜被警察抓走了，罪名传得离奇古怪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却唯独没有人想到，他是因为在家侵犯了一个男孩子。这是县里人完全都想象不到的罪恶，他们想这个老变态会跟人吵架、吸毒、放火，却不会想他在家中露出了自己肮脏罪恶的生殖器，逼迫孩子们为他泄欲，尤其是男孩子。同性恋在他们眼中尚且罪大恶极，就更不要说一个老师在家中强奸一个男孩子。我们跟着一起进入了审讯室，这原本是不被允许的，但我们是受害者跟受害者家属，所以也跟着警察叔叔一起进入了审讯室。隔着玻璃，王民生有些稀疏的头顶被里面的灯光照得尤其的亮，他坐在椅子上，手上戴着手铐，面前是一张桌子，桌子那边坐着两个警察，正在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这让他感觉到有些焦灼，情不自禁地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干裂的嘴唇，脸上堆着笑。 哎呀，警察同志，给口水喝呗。 等你说了就有水了，人证物证都在，你有什么好补充的？一共几个受害者，你最好都说清楚，免得我们一次一次为你做记录，麻烦法官为你量刑。 就这一个呀？是他勾引我的，警察同志，我喜欢男的，这不犯法吧？ 可你不能喜欢幼童。这几个被圈起来的孩子是什么意思？ 警察同志不为所动，手中拿着那张他压在桌子上的毕业照。 嘿嘿，是我的得意门生嘛，都是好孩子。 外面那个坐轮椅的是不是这孩子？为什么他被圈了红圈？ 警察指着照片上被画了红圈的木难说道：“ 我们在摄像中听到他对你控诉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”“ 哎呦，哪能是真的呢？那孩子精神有些问题，我们这的人都知道，他还自杀过好几次，他不正常。他呀，有被害妄想症。我那么多孩子一起养，怎么就他说我这么做呢？”“ 抑郁症可以作证。”建议你坦白从宽，没准还能少判一些，不要再跟我们说这些没有用的屁话。 此时的王民生露出了疲惫的神色来，他完全没想到警察居然这么不好骗。 哎，就算这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有什么证据证明他说的是真的呢？ 他没有证据，但我们会有证据。 另一个警察叔叔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。天亮了，几名家长出现在刑警队的门口，他们风尘仆仆，看起来像是刚下火车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。为首的是一名母亲，她神色疲惫，看起来刚刚哭过，眼睛都肿了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 警察同志，我们报警，我们的孩子从14岁开始就一直被王民生侵犯，直到16岁初中毕业才得以解脱。我们平时忙，没空陪孩子，是我们的失职。”“ 没关系，能来就好。” 愤怒的家长闯进了警局，隔着玻璃对里面的王民生怒目而视，有几位甚至当场流下了泪来。这些人是我请过来的，从进入到这个学校的第一天起，看见那张毕业照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着手联系这些人。这些家长大部分全部都是不知情的，孩子只顾着埋头学习，平时也很沉默寡言，现在只不过是更沉默了。 他们也没太在意。我挨个找了这些学生，又陪着他们去找了父母，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。大部分父母第一反应都是不相信啊，但仍有小部分真正爱着孩子的父母一听就哭了。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看不见的地方受了这么大的伤害，觉得很对不起孩子，等到缓过来之后立刻就报了警。一个妈妈抹了一把眼泪， 警察同志，我有重大线索，我的孩子说感觉有闪光灯闪过。 那个孩子在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眼前曾经闪过一道白，那孩子对妈妈这么说道。 我们马上去搜。 警察大姐安排着剩下的警员给这些家长做笔录，自己则带了几个人一同前往了王明生家。莫难在一边沉默了许久，说道， 我应该知道在哪儿，他的照片我应该知道在哪儿。 他带着我们一起去了王明生家。这屋子不大，是早些年学校给分的家属楼，两室一厅，装修的已经很老，有些木头柜子上面的漆已经变得斑驳，地板踩在上面咯吱咯吱的响。阳台上种了一些花，不是什么昂贵的品种，在这个冬天已经有些光秃秃的了。莫难摇着轮椅找到了左属第三个花盆，指了指，他艰难地说道， 应该就在这下面，我曾经看到过夹心在这里刨什么东西，我以为是鱼骨头之类的，就过来帮他刨了一下，后来里面挖出来一个塑料袋，包得很严实，我没敢拆开看，也没敢问王明生，倒是他有一次跟我吃饭的时候告诉我，他有宝贝藏在花盆里。 夹心，就是那只因为救他而伤了王明生的猫。警察戴着手套去挖花，把花盆里面的土全部都翻了出来，在里面找到了一个用塑料袋包裹着一块砖那么厚的东西，还有一个猫咪的头骨。那头骨并不完整，后脑几乎整个都凹陷了下去，可以看得出来生前曾经遭受过重击。莫难愣了一下，不顾警察的劝阻，把别的花盆全部砸了个稀巴烂，几乎每一个花盆里面都有一块猫咪身上的骨头，没有一块是完整的，要么是好好的一根腿骨碎成了两截，要么是一小块脊背的骨头碎成了几块。可见嘉欣曾经遭受过极大的痛苦，又或者是在死后并没有得到安眠。莫难看向了我们，眼中蓄满了泪水，喃喃说道， 我只是问了他几块鱼，不过是几块鱼，我这条命哪里知道他用自己的命来换呢。 莫难的妈妈更是泣不成声，就连一只猫都能够舍命来保护莫难，自己呢，在得知孩子受伤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扇了他一巴掌。 你来了，你看这群小猫崽子怎么就不听话呢，我之前就告诉过他们，每天出去晒太阳的时候都要随地看看有没有别人丢掉的月票，看到就给我叼回来。哎，你觉得太残忍了，这样你帮他们出两张月票，这事儿就翻篇，快，支付宝还是微信，你扫我，我扫你。哎，你跑什么呀，崽子们拦住他。